其實都冇一個明確嘅白紙黑字噶，都係大家共識嚟啫嘛。第二嘅就係咧，依家嚟緊嘅總統選舉咧，台灣嘅評論界咧就有咁講，依家係一個馬英九 2.0 VS 女版馬英九。點解咧？就喺個兩岸嘅關係裏面咧，就係見到啦。因為嗱，第一馬英九 2.0 係邊個？就係朱立倫啊嘛。朱立倫就係、當然係繼承馬英九嘅一個路線啦。咁所以佢 2.0 啦。而點解蔡英文會變咗呢個女版馬英九呢？因為各個記者都去問訪問啊蔡英文嘅時候，喂，你點睇個兩岸關係啊？你覺得嚟緊應該點走啊？蔡英文佢講嘅就係佢嘅回答係咩？就係、保持現狀。而保持現狀呢個現狀係邊個做返嚟嘅？就係、馬英九嘅不獨不統不武。所以其實喺個兩岸關係上面，蔡英文就淪為咗女版馬英九。所以喺呢、這個政治議題嘅操作上面，嚟緊嘅總統選舉就變咗馬英九 2.0 對女版馬英九，其實都係馬英九定落嚟嘅局，所以就會變咗馬規就蔡除啦。 但係講到尾都係嗰一樣嘢，就係喺成個兩岸局勢裏面，香港係幾乎冇任何角色嘅咯。自從九二汪 冇回頭之後， 或者如果你講緊阿梁振英自稱自己超級聯繫人嘅，你諗諗，即係點解即係馬英九主動放棄香港，然後喺新加坡嗰度拗啊習近平啦？ 啊，尤其佢自己都係香港人嚟嘅，咁所以就你話如果即係佢起碼叫拗到一樣嘢，就係、叫做係49年嚟，或者叫做係唯一一個係唯一第一個叫做係兩岸領導人會面嘅一個第一個領導人，咁佢係歷史留一個名嘅，咁、至於係， 但其實上年五月已經有㗎啦，咪朱集會咯， 啊、朱集會， 大家就係以執政黨嘅阿頭一齊見面啊嘛，一個係 咁唔同啊嘛， 一 個係嗰、那個係總統啊嘛，而家係 委書記啊嘛， 咁而家總統啊嘛， 你咁講啊，仲有元老會添，連戰同埋阿習近平 都 係胡錦濤， 其實都係噶 嚇。咁但係即係你咁樣講嘅話，即係習近平集元老與現任於一身 咯。咁所以咪不嬲都話習大權就係乜撚佢都做曬㗎嘛，咩人佢都見曬。 又元老又現任，但係其實你 咁所以福布斯佢排第幾啊？ 佢排第五啊， 排第五，排第五，哇，仲即係嚇都 好高排名㗎啦。日本啊安倍仲差唔知排到幾十㗎。 哇，咁大鑊！好咁啊，喂，陣間翻嚟阿土伯翻到嚟㗎啦。好，咁啊，土伯出场啦。